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真是非常抱歉啊，我本来昨天下午准备要填坑，做一集填坑的节目，也就是之前答应要聊的题目。那么结果没想到准备到晚上觉得差不多可以录音的时候呢，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没错，那就是你一定听过也知道的韩国的戒严令的问题。于是我觉得应该马上换成这个题目，要不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还在讲我那个填坑的风花雪月的话题，好像很古怪。那么可是问题是我今天正好下午原来有一些安排，实在来不及准备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详尽的谈一谈韩国的这个戒严的问题啊，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只好延后一天播出，请您原谅。也就是说呢，原来星期三今天晚上该讲的事情我们现在会变成星期四，也就是明天晚上我们准时八点播出，希望到时候您还有空去留意一下，谢谢您。